第86集，马炳元也坐着，看见许苏进来，莫名显得紧张。他先前见傅云宪时就很紧张，生怕对方是带着警察来的。没想到傅云宪只身一人就敢长驱直入。这里是 S 市，不是 G 市。在 G 市，他是人见人怕的地头蛇；到了 S 市，他到底是客。马炳元虽带了不少人来，但对傅云宪多多少少还是怵，因为怵反倒穷形尽相，非要做出一点凶狠的姿态来掩饰。屋中所有眼睛都指向许苏，凶狠地瞪着，冷漠地剔着，轻蔑地瞟着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。这是一个相当戏剧化的场面。许苏是跟着傅云宪见过世面的，这里面的世面特指残酷血腥与凶险，换作别人怕是早就被吓尿了。许苏手仍被绑着，一步步向傅云宪靠近。房子不大，但他走得缓慢，短短的距离竟显得十分漫长。他走到半程时，许苏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，不禁空咽了一口唾沫，额角突突直跳。傅云宪微一偏头，低下眼眸，取了支烟叼进嘴里。许苏已经来到他的眼前，见傅云宪仍没任何表示，这回连马炳元也喊了一声：“ 傅爷，小许他。” 拇指一抠，哒的一声打着了火。傅云宪把叼着的那支烟点燃了。 叫许爷。 马炳元迟疑了十几秒钟，真叫了声：“ 许爷。” 许苏乐了。傅云宪照顾了他这些年，他虽是耀武扬威惯了，但哪一回都没有今天这么痛快，哪一回也没有今天这么舒坦。他咂摸半晌，愈发觉得全身骨头都被这一声叫唤酥了。许苏动动肩膀，抖抖威风，特别蹬鼻子上脸地说：“ 哎，再叫一声，给许爷听听。” 傅云宪没容许苏继续瞎嘚瑟，一揪他的领子，冷声交代身后的毒贩与绑匪：“ 我有话要单独跟许苏说，你们回避。” 许苏本能地挣扎了两下，不配合。傅云宪大手一敲他的脑门：“ 还赶时间，别吵。” 马炳元冲手下小弟们递了个眼色，一伙人全退了出去。他们暂住的地方也是问马炳元的一个朋友借的，是一栋装潢颇佳的大别墅，房间看着也挺干净。傅云宪解开了许苏手上的绳索，目光停留在他伤痕累累的手臂与腕子上，皱眉道：“ 谁弄的？” 许苏没讲自己正想办法逃跑的事儿，随口说：“ 没什么，虫子咬我，自己挠的呗。” 舟车劳顿一路，傅云宪大概是累了，斜靠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不说话。许苏心道：“ 刚才不还说赶时间吗？” 他说：“ 叔，我觉得许林这个人有问题。” 傅云宪睁开眼睛问他：“ 怎么说？” 许苏就把自己被囚的这些日子的见闻说了，还夹杂着自己的推测。柳藏鹦鹉与方知，别看许林平日里在军汉不显山不露水，面对傅云宪更是一副迷弟模样，但他就是不简单。傅云宪却不冷不热地说：“ 知道了。” 许苏问：“ 马炳全的案子呢？真要让那毒贩逍遥法外？” 傅云宪淡淡道：“ 逍遥法外不可能，最多检举立功，死刑改无期。” 傅云宪刚才就在跟马炳元说这事儿，如何打点安排。一席话说的马炳元简直五体投地，人们通常称赞那些在一个领域里极有天赋的人为祖师爷赏饭吃，但在刑辩圈，傅云宪就是祖师爷本人。 立功？这个时候？ 许苏都懵了。 这案子存在特情，没必要做这么冒险的事情吧？ 立功可以免死，证明特情存在也有机会， 最高院都说了，毒品案子里存在特情，务必慎思。许苏还想跟傅云宪解释，傅云宪却已经不耐烦了。 这事儿不用你管。 许苏一直以当年大哥的标准苛求如今的傅大律师，以至于两人别别扭扭地过了这么多年。但眼下正处于生死关头，他还不至于这么迂腐，非拦着不让傅云宪使用这些非常手段。他担心的是傅云宪的安全。如果这案子真有公安的卧底在里头，傅云宪这边的关系却对此一无所知，那一旦被发现，对于已经处于风口浪尖的傅云宪来说就太危险了。想到这里，许苏真的急了。 傅云宪，你就听我一次行不行啊？ 傅云宪又显出一脸的不耐烦来，他一会儿就得赶飞机回 W 市，明天一早还得开庭，不辞辛苦地跑上这一趟，就是想确认许苏是否无恙。他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许苏的眼睛，似在对他下最后通牒。 这是容你胡闹的最后一次，以后都听叔叔的。 傅云宪出门前向马炳元问了问那个六指的情况，知道人已经消失无踪，警方那儿也不通缉，就好像任其凭空消失一般。傅云宪判断出马炳全的案子里有特情存在的可能，但不能肯定这就一定能暂停死刑，所以还是交代马炳元，立功的事儿仍得准备着。马炳元让手下送傅云宪去机场，车上坐着两个人，都是马炳元的手下，一个坐驾驶座，一个坐副驾驶。坐副驾驶的就是那个金牙，金牙回头给傅云宪递烟，面如土色，手直抖，他怕许苏已经告了状，那种落草为寇呼啸山林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，这年头黑社会也得往白道上混，多个人脉多条路，何况对方是傅云宪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。金雅眼神飘忽不定，边静烟边没话找话，终于在傅云宪伸手接烟时逮着机会开了口，他说，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傅爷，这就是个误会，咱们把小人啊，许爷请来坐坐，一点不敢为难的，照顾得特别周到。 傅云宪见过这个金牙不少回，知道他是马炳元手下的一个小头目，还有点话语权，于是简单问了问他家里的情况。金牙的父亲还在外省市打工，母亲在家里务农，家里还有两个弟弟，老二跑长途时被撞断了腿，老三挺出息，正准备考大学，这些年也都由他资助。傅云宪将烟叼进嘴里，取打火机点燃，吞云吐雾间大方地表示， 你们记下这个号码。 傅云宪给了车上两个男人文俊的手机号，让他们联系他，说要聊表心意，感谢他们这些日子对许苏的照顾。驾驶座上的那位兄弟正专心致志地开车，腾不出手来记号码，金牙可以，掏出他的老式砖头手机赶紧记下了。干这件事前，马炳元跟手下们交代过，不用太顾忌傅云宪，干咱们这些勾当的，要不抓不着，抓着了就得枪毙，请不请律师都一样，所以驾驶座上的那人没怎么把傅云宪的话当回事儿。把傅云宪送到机场之后，就把这茬儿给忘了。但是金牙不一样，路上找了个尿急的借口，下了车就给文俊打电话。